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民宿啊。一开始呢，也先得给大家说一个小小的消息，这个当然得让那个我们今天的嘉宾京郊王海春哥跟大家一块儿来说啊。来，海春哥先跟大家打招呼。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京郊王王海春。然后今天啊，聊聊那个就说 带水系的、啊、 对，跟水相关的带水的、然后度假应该圣地京郊。但是说起来，刚才那个新闻里头也说了好几遍了、说那个北京的话，那个像密云啊、顺义啊，包括怀柔啊，都下大雨。其实这最近这一两个星期好像一直就没怎么停。 对，咱们今年的雨水啊比往年都多，你全国各地都多，还不是说北京。 哎，是 我感觉北京，春哥，从您有记忆以来，是不是今年的这个夏天的这个雨水都算是比较多的了吧？ 我觉得这是非常的多啊，就每年的话也偶尔，每次到七月份可能七上八下什么的，那个下雨多什么的，但是都没有今年多。在我记忆里啊，就是说我以前那个例如去密云或者什么之类的去转的时候，上一次所谓的泄洪，应该是在90年代末或者20年代初的时候。就当时又我记得说是那个，因为怕那个有预报说有大暴雨，所以得把水给放，把这水库得腾库，腾库。结果呢，反正那次呢没下 ， 没太下来 啊。 结果一下就将近20年，我觉得就没有下过特别大、特别大的所谓能让水库放水的这种感觉了。今年终于又有了 啊， 所以说就确实今年的水量是比较大的。 对啊，反正今年也提醒大家吧，今年雨水比往年确实都偏多，全国各地偏多。这个呢，给大家的出行反正肯定会造成一点问题吧。 对， 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大家现在形成一个共识，能坐高铁的尽量坐高铁，少坐飞机，因为一下雨什么的容易延误，对吧？你看咱们 是 上海那边，如果现在下特别大暴雨，高铁都走不了。 没错， 对吧？所以但是相比较来说，高铁还是最稳定最靠谱的。还有就是海叔刚才也说了，咱们可能京郊的这些个民宿如果遇到这种什么大暴雨的这种预报的天气就不让开了，是吧，海叔哥？是有最近有这么一事儿啊？ 因为这两天尤其这两星期吧，雨水比较频繁。然后前日子上星期我还去了一趟那个怀柔，我就说明显的就是平时就很多年就干涸的那种山谷全都是那种类似于就是那种跟洪水似的那种黄、 真的呀， 就是奔腾不息，那个震耳欲聋，真的是这样。好多的过去的所谓的漫水桥什么的都被水都已经给漫、真的就 漫过去 了。而且的话，但凡山上你要往山上走的话，往山里头走，但凡是有个沟的地儿，几乎都有水，都有瀑布。就那种感觉，就是遍地上好多路面上全都是那种过的水的那种感觉，你都涉水路了成了。所以确实是有一定风险。而且的话，因为这个连续长时间的这种就是山石的那个保水性会大很多，这种滑坡呀、或者落石啊，非常非常的常见。反正前几天的时候，我就听就有一个朋友，他们家他们那车就被水给冲走了，幸亏人被救起来了，但车就毁了，确实是很有风险。而且所以说呢，现在呢，我觉得各个政府的话，各级政府对这事儿也越来越重视。 对 啊，是人民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嘛。很多的话，一到了这时候，就是肯定会主动的要求民宿或者度假这些地方停止接待。所以说这事儿呢，我觉得呢，一个是那个咱们感就是民宿、 为大家安全着想， 对，就是感谢那政府为大家着想。再有一个，民宿确实有很多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对于咱们的游客来说，千万别再挑了。说你为什么给我退房啊，或者怎么着？你们是不是故意的呀？ 关键是退房退不退我钱？ 我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啊， 是退， 一般都会退，或者你延期啊，你可以 啊， 咱们延期就完了。 对， 我觉得最好别退啊，因为我觉得现在民宿确实也挺那个 不好定，是你说 不 好过？ 对，要这种 种情况下，他们肯定损失更大呀。你像他都准备好了，铺完不让他接了，你说他们也是有损失。 对对。 所以咱们呢，最好延期，这样的话又能欣赏风景，又能安全，咱们对民宿主也是好。 哎，对对对，反正我觉得海春哥提醒的非常对，已有几年了，我觉得是那一年721的之后，大家对于这个开车涉水啊，好多那个媒体也做了很多报道啊，包括今年您看郑州。现在，和包括新乡啊什么的，水情现在还挺严重的。 是是是， 大家对这个到雨季的时候开车啊什么的，又重新这个弦儿，我觉得又绷起来了，是吧？我觉得该那个车里备个这种什么破窗锤啊什么这些，包括看一看相关的，一旦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处理这种视频，脑子里还是应该有这根弦儿。 对， 最好咱是永远别遇见，永远也别用这破窗锤啊。但是，一旦遇见的时候，他看过一遍，有这个意识和完全不知道怎么弄，还是有差距的啊。 是， 关键时刻救你一命，对不对？我觉得现在咱们去京郊好多那个路，像海春哥说的，确实也有那种落石啊什么那些个风险，确实还是有的。 对， 大家还是安全第一。 对， 是不是？ 就这两天，你只要往山上走，但凡是有山的地儿，你可以看到那个，就是马路上，就咱们那个郊区那路上都会有落石 哦， 或大或小都会有。 妈呀！ 所以说呢，就是真的千万得要小心。而且的话，就是如果听说这两天下大雨或者怎么着了，真的咱就尽量就别进山了。 哎， 尤其是我觉得啊，在京郊有些地方的话。是那种峡谷性的那种路，有好多那越野的爱探这种路，就是越窄越那什么，那两边 走 翘越野走、 哦。 但是真有情况下，万一要洪水来了，真的没地儿躲，没地儿躲、 哎、 所以这事儿危险还是挺大的。 对对对，反正大家最近安全第一，是吧？在家看看奥运会，我觉得就挺好的， 对、 因为全天都有比赛，而且呢，人家现在不光是电视上转播，咱们现在这个变化太快了。原来大家好像看这玩意儿。唯一的渠道就是咱们央视，是不是？人家转播啊，然后现在人家有好多那个也是，当然好像也是央视的那个人家那个视频，上头有好多好多，就是所有比赛都有，就是不光是咱们现在看的，就是说举重或者是咱们拿金牌的这些项目，有中国队这些项目咱也看，有好多什么项目电视上不转的，咱也可以看一看，把这些项目都了解了解。我现在滑板。咱好像有一个小朋友也挺厉害的，也进决赛，是不是？我觉得这些大家都可以了解了解啊。包括过去大家觉得什么击剑呀什么的，一般人都接触不到。现在呢，小孩儿好像报击剑的那个课外兴趣班的越来越多，是不是？ 因为我接触过一些这些所谓的亲子教育的，这亲子教育我觉得真是越来越的这个繁荣，所有的这些东西，包括这些体育项目，包括你说击剑呀，包括是马术、 跳绳都能报班儿 啊，对啊，包括马术，就是越高档，或者包括更别提什么滑雪、滑冰啊，或者冰壶，所有这些东西，以前都是那种感觉是高大上，跟你离着远远的东西， 你觉得就在电视上见过， 现在。这个很容易， 全会玩。 对，无论是包括什么网球啊，包括就是反正这种高尔夫，别管多高端的，都可以。甚至有好多他们往往你第一次两次全是体验， 哎， 啊，包括骑马什么的，他们有好多一种体验班，或者15块钱一块班，一个班什么之类的啊，那就所以说现在孩子们太幸福了， 真的。现在我跟你说这体验课，特厉害，我都不知道人家那个怎么盈利啊。前两天。当然咱这就说带水的一会儿说啊，聊到这块咱就聊一句，反正也跟咱那个京津冀有关系啊。前两天我有一个朋友说下月去秦皇岛玩，我说去干嘛去，他说我给我们家孩子抢了几节课，我说抢什么课？抢的那个篮球体验课。我说咱们对咱们北京没有教篮球的人吗？我说我认识的就好多，水平都挺高的，还至于跑到秦皇岛去上篮球课？他说不，秦皇岛15块钱一节，说正好我们住酒店，然后那个大人就去海边玩了，人有教练带着嘛，给他来几节课，反正小朋友他年龄也比较小。主要是体验为主，就等于是托管俩小时，花30块钱让人给看俩小时，他觉得特合适。 哎、现在这种啊，就像你说这种啊，特别的多，就不只是说你说秦皇岛，在郊区的好多民宿也都是这样， 托管孩子， 不，他不也不叫托管孩子，他会做一些班儿，做一些课程，就是周末的时候，如果孩子多的话，他就会开这种课，例如那个做那个缝个包啊， 对对对， 画个画啊，观个星啊， 嗯， 然后那个植物博物课呀、啊， 有很多的这种，包括就酒店也一样，就度假村也一样。 嗯， 现在大家都愿意，就是其实父母都很累，其实度假的时候不想带孩子，都不想带孩子，所以他们都愿意是把孩子放到度假村里头，让度假村的老师来带着玩，哎，大人们喝个酒，喝个茶，聊会天 啊， 也轻松轻松。 哎，对对对，你看这大家在做生意面前纷纷找痛点啊，找到了以后就可能一切就容易了。那天我看那哪个企业家说一句话，说永远想挣钱的人永远挣不着钱，你要把这个事儿想成什么呢，想成是你在努力的帮助别人，你在帮助别人的同时，这个钱呢是对别人对你提供帮助的回报。哎，你这么想你就能挣着钱了，是不是？ 就能找着痛点了， 是在帮助这些被孩子折磨的焦头烂额，那个简直没有办法呼吸的家长，让他们 放松一下， 畅快的呼吸一下没有孩子的这个世界的空气啊，感受到了一丝清凉和安静。这时候他付给你一点钱，他心里还充满着感激，是不是？希望大家好好玩啊！最近，确实，你看我们今天说，那按我们今天这思路，所有民宿边上现在都带水了，是不是？因为一下雨全是湿的，是不是？ 我觉得只要进山，真的几乎都是这样， 哦， 全都是带水了。原来都没说嘛，就从来都干涸的，从来我就没见过水的地方，全都是水了。可是 啊，那咱们这样啊，咱们还是让海洲哥说一说那种即使不下雨，常年也有水系的。因为我们策划这期选题，也是因为夏天热， 是 夏天热，大家出去玩都喜欢淋点水，尤其小朋友啊，一见着水啊什么的，他能玩好长时间。即便就是个小河沟啊什么那种，大人觉得没啥意思的那种，小朋友和大家的这个世界看起来是不一样的。 是， 人家在那里头，你就拿两块烂石头，可能偶尔过条小鱼，过个小蝌蚪什么的，人几个小孩能玩一下午，所以呢就不一样。那家长就喜欢，哎，有条河也清清凉凉的，是不是？大人想在里头支个桌玩会儿麻将也可以，是不是？小孩玩玩也行。咱们让海洲哥给盘点盘点。 我要一说的话，我觉得这个真是可能一节咱们一期不够。 好的，其实下周接着来，咱先剪一期说。 我觉得可以先说啊，就是例如咱们从东边可以说， 行， 从平谷， 嗯， 平谷的话的话，你要说的话，你看有几个比较大型的一些水库，最大的可能就是金海湖了。 嗯， 金海湖的话，我就说包括民宿，包括度假村，其实都一样。然后金海湖边上有两家，我认为条件硬件条件非常好的。这个度假村，一家呢叫游艇酒店， 嗯， 一家呢叫那个金海一号， 嗯， 然后他们都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有大草坪，而且就临着那个金海湖的，它那是，它在大坝上还看不见， 共用一个湖，是吗？大家 是，但是你在大坝上是看不见这家酒店的， 哦， 就是如果再去金海湖的话，你是肯定要走大坝嘛， 啊， 景区的话， 啊， 你必须要坐船进到它的那个上游以上去，还要拐进去， 得坐船， 哎，对，那 车怎么办？ 车得从湖北边，那个， 绕过去， 东那湖东侧绕过去可以， 啊， 也可以绕。然后，但是我觉着啊，你要是想去那儿的话，我觉得体验一回，但是这是应该有费用， 啊， 但是有时候房费可能能含。 把车能给我运过去？ 嗯，车不行，就是人， 那没劲，是不是？ 那我觉得也挺爽的。 这就跟去西湖，去那中间得上那湖心岛。 哎， 是这意思， 有点这意思 啊， 嗯。他那个船呢，应该他们好像管那叫面包船，就跟一大面包似的，敞篷， 嗯， 半敞篷性似的， 啊， 啊，有点跟也有点 轮渡嘛，是不是？ 对，有点，但是比那个感觉要精致的多了 啊 啊。然后他那还有自己的游艇，然后你可以直接从那上去。 嗯， 啊，然后那边如果你要从岛上那边走啊，还有就是他那叫西园里的， 嗯， 有一个小度假村，我觉得也很精致。他们俩这几个对那个度假村呢，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有一大片，我觉得。我认为在京郊里头，可能应该是最大的草坪了， 嗯， 面积最大的，有一半斜坡，好多人愿意在那儿露营。 哦， 啊，我觉得那块就是这种感觉。 露营是不收钱？ 收钱？你想想， 都到人度假村了， 对，啊， 不住屋里，非要露营，还不收钱？可能吗？ 草坪维护费用很高的 啊，哦，那他们图什么？为什么非要在斜坡上睡？ 不，他也不是完全，就是有一半斜坡那种感觉。 啊啊！ 不，好多人愿意，现在露营的人多多呀， 啊。 现在好多人就不愿意住酒店， 啊， 就喜欢弄个露营 的嘛。 反正我说在，我觉得不是很舒服，但是很多孩子们愿意干这样。 小朋友确实喜欢，我问过好几个小孩，小孩他们连那个，连就是在家里都愿意钻在帐篷里。 对，现在好多的所谓的那个 亲子房， 对亲子房，是给弄一帐篷在里面， 对我这，哎，我就说他们太坑人了。有一次说那个，哎，您这回订的这是一亲子房，说没有别的房了，说给您弄了一个亲子房，您凑合一下吧。我说，哎，我也没住亲子房，我看亲子房就是在主卧里头那床边上给我支了一个小帐篷。我说这就叫亲子房。他说您看那墙上还画了一个什么小马宝莉还是什么，我也不认识。 啊，他们好，就所谓的亲子房，有时候可能就是他们临时都可以做，就是一个是像小帐篷， 嗯， 包括可能他自己带的一些那个布草的，像拖鞋呀，包括他的枕巾或者枕头或者什么之类的，他会有一些变化，啊，做成一个可爱的 串灯 之类的， 好多还有， 啊，对对的，反正是这样。其实我认为比较好。当时我觉得北京做的这种亲子的这种比较好看的，应该是怀柔的，那怀柔有一个叫精灵宝酒店的， 嗯， 啊，它有的所谓的什么冰王子屋啊， 嗯， 啊，什么森林大地啊什么的，就是这真的是童话世界， 嗯， 啊，像有一个卧室就弄的一个跟那个就是那童就是那叫什么南国那个南国那个车的那种。 哦， 那种车型 的那种，啊，南瓜车， 南瓜车的那种床， 哦， 啊，或者说是 灰姑娘坐的那个，是， 啊，类似这种吧， 啊， 就是那个整体，我觉得真是这种设计的。还有好多的那种从那个上下 loft 的那个复式的带那个滑梯的， 哦， 孩子们特喜欢这种形式的，在京郊的民宿也挺多的， 嗯， 做这样的， 嗯 啊。所以，哎，咱们老说说就 说着说着就跑题，这是我和海春哥一个大问题，我们两个向大家检讨一下。说回，我要及时的纠正海春哥。这说回这个金海湖边上，刚才我们 说 的 三家酒店， 啊，对，说到那儿可以露营，对不对？可以在草坪上支帐篷，即使您不住人家酒店，就在草坪上支帐篷，也得收你钱， 对， 是不 是？一定是的。 哎，能不能我不订房，我就说我就预订2平米的草坪？ 他应该不是按平米算，可能就一顶帐篷或者怎么着 啊？你租人帐篷， 对，一是租他的，然后你自己带，可能也有一个维护费的， 啊， 是这样。然后这边的话，其实露营这事儿啊，就是当然草坪的话，它有人管理，安全可靠性更多， 嗯， 啊，尤其是现在这种雨季，你还真别在野外。 哎，这种湖，海春哥，就是我多问一句，如果赶上下大雨，它水位也往上涨吗？ 会涨。 是吧？ 会长， 那是不是在湖边露营也不怎么安全呢？ 那你看你多边了。那你要草坪的话，我觉得你要往上走出10米去，它怎么着也长不上去了 啊！ 啊，就离水边，啊， 也不是白素贞在做法，是不是？ 金海湖曾经有一次就是水涨上来，因为它那其实也是往那边很少能有水那么多。哎，对，它那条河流也是，它其实叫居河，三点水一个句子句。 嗯， 这条河应该是在。这北京的水系可能它的流向可能唯一的是不太一样的，好像我记得它是往天津那边应该是， 哦， 往那边游的，流过去， 嗯，注入到海河，是不是？ 最终都是海，都奔了渤海湾了， 嗯， 我永定河什么乱七八糟，所有的北京这边都基本上对北京湾嘛， 嗯， 就是直接就都奔那个渤海湾去流过去了。 嗯， 然后它那个就是那边还有好多的那个民宿， 嗯， 像它那个金海湖北边。我觉得有几家，像那个有个叫，因为那边好多人姓戴的，有几个就其中有一家叫戴家小院， 哦， 哎，我觉得也挺不错的。可惜了的就是原来他那个水库北边有好多的特色餐厅，吃鱼不错 啊， 但是 现在没了是吗？ 这整治，然后可能就没了这些餐厅 啊， 但是那些民宿什么的都还在， 嗯， 然后而且他们那在民宿里的话，就是走着几步就能到水库边上， 哦， 哎，我觉得也挺好玩的， 哦， 啊，原因的话都可以， 哦， 啊，然后如果要是说。那个在那个苹果的话，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湖，就是西水库那边， 嗯， 有一个中信金陵酒店。那我说的这几家酒店基本上都4-5星以上，啊，我想硬件条件没问题，服务什么的也都没问题， 嗯， 啊，这中信金陵酒店也是那个他自己本身有里边有游泳，外面还有水库可以钓鱼， 嗯， 然后我记得当时小孩特别喜欢的话，他有一些鸭子呀，还有什么之类的， 有鸭子。养的自己， 对啊，就是那水湖边上，在水湖边上，然后那鱼什么的，我觉得就几乎就会走到你脚面上，可能游到 那还钓吗？是 不 是发一个抄子， 小孩 随便抄 喂啊，然后他的那 锦鲤是不是 类似这种水？他也那边那水湖面水面也挺大的，也可以钓鱼。 嗯， 我觉得是按天算，可能一竿多少钱？可能啊，喜欢钓鱼的话，喜欢玩水的话都可以。 嗯， 这我觉得苹果的话，旅游景点也挺多，什么大溶洞啊，大峡谷啊。啊，但是所有的话最好打电话之前确认一下，因为这种像这比如说嘛，不只是度假村可能不能接待， 嗯， 景区有可能也不一定能开。 哦，对， 对你最好都提前问一下。 哎，海春哥，这种地儿除了像刚才您说的钓鱼， 然后那个大家在湖边露露营，湖上还有没有什么水上项目大家可以玩？ 水上项目的话，像金海湖的话，他们就有那种所谓的那叫那个 摩托艇是吗？还是 不是？就是那个皮划艇， 皮划艇 就带孩子们玩的、那个 啊、桨板， 对，桨板什么之类的这种东西都比较多、 啊，能滑一滑， 对，都可以，这种水上项目都是可以的。以前那个像房山呀、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好多地方，像房山最有名的就是那个竹排， 啊 以前竹筏子， 哦 啊，然后怀柔那时候以前最有名的是那个漂流， 嗯， 但是现在呢，就是前几年开始，北京市规定了所有的自然水域的。这种河流上的那个水面的项目都为了环保，为了那什么就要禁止了， 哦、 啊，所以现在这些东西都是不允许的， 嗯、 啊，但是我觉得有好多人呢，就是走上那种带亲子的博物的性质， 哦， 啊，博物性什么，就像你说的，好多孩子们就喜欢到水边玩，就到了水就特高兴， 哦、 可能就在水里趟趟就挺高兴， 对， 然后呢，他们呢就说带着博物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去。见这些小鱼小虾、 哦、 啊，然后 水草什么的， 对、 啊， 包括水草，包括它的贝类，包括它的蜻蜓， 嗯、 包括蜻蜓和它博物里的蜻蜓里，蜻和蜓是两种、 哦、 啊，还 不知道啊，蜻和蜓为什么是两种？两个长不一样。 不一样 啊、哦！真的呀， 真不一样。 哦、 所以就是说，咱们一说蜻蜓就，就是飞的那个。 对对对， 但是是两种、 哦、 啊，这是有区别的、 哦、 啊。还有它那个豆娘特小的那个里，大家都长小蜻蜓、 哦， 它其实豆娘也叫葱， 嗯 啊，它也有好多好多种。 哦、 就是他们现在孩子就是带那孩子们去那个临水的话，他会研究这些东西、 哦、 啊，然后包括它里头的贝里是什么样的。啊，包括它虾是什么品种啊、 哦， 然后去，这我觉得这好玩的多了，就不是就光傻玩水了、 哦、 啊，是吧？然后那个还有的话，我觉得刚才说了苹果，我觉得怀柔的话，其实水是最多的， 怀柔多， 怀柔的河特别多， 嗯、 哦、啊，因为你看白河最著名的白河是从延庆白河水库， 嗯， 然后穿怀柔，然后进密云。这个是最有名的， 嗯， 然后另外还有汤河，这是一个南北向的汤河， 嗯， 就是从汤口再往北，那叫汤河， 嗯， 然后再有的话，像那个怀柔、怀九河、怀沙河， 嗯， 然后这都是有河流的地儿，而且都景色还比较不错， 嗯， 而且还有一个那个琉璃河，这琉璃河不是， 听着就不像一个正经河，是不是？ 这个北京爱好这 好几个叫琉璃河的地儿，是不是？ 北京有地名一说起来啊，你像琉璃庙 啊、 琉璃河 啊、 琉璃渠 啊、哦， 但是这个真正叫琉璃河的这个是在怀柔的琉璃庙 哦 啊，还真有一个琉璃河 啊、 哦、啊，所以这些地方我觉得水系的，尤其是现在，反正最近水系都特别大，而且景色也都很好看。 嗯 啊、我觉得像那个，而且怀柔的话也有湖， 嗯， 像那个怀柔水库， 嗯， 还有像那个比较有名的那个雁栖湖， 嗯， 我觉得北京的话，你说硬件条件，嗯，怎么说？就按价钱来算的话，价格算比较贵的，可能就是雁栖湖边上那两家酒店 哦， 啊，有一个是那个 安曼那个是不是？ 不是，是日出东方凯宾斯基的有一个、 哦，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当时艾派克会议举办的那个地儿、 哦、 啊，雁栖那个酒店 哦， 啊，他们都是临湖的，湖景都很非常非常漂亮、 啊，那个确实是美， 尤其是夜景、哦、特别好看， 对对对、 啊，然后如果只要您银子还够的话， 嗯， 我就可以感受一下 哦 啊，然后旁边也有一个稍微便宜点的，我觉得但是硬件也还行。啊，那个中建雁栖酒店也还可以、 哦哦。好的啊，咱们上半段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好多朋友也在那个聊天室跟我们互动了，说野鸭湖湿地公园、龟河漂流，还有朋友说金海湖是吧？延庆玉渡山、怀柔雁栖湖、密云水库等等都有水。一会儿咱们让海叔哥一个一个给大家说啊。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大家也可以在听听 FM 以及北京时间上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节目的回放。稍事休息，一会儿接着聊。 No, please believe me, I hate to miss the train. Oh yeah.I'm gonna be off my toes. Oh yeah. Oh yeah. Why, yeah. I've got a feeling I think that everybody knows. Oh yeah. Everybody had a good time. Everybody had a wet dream. Everybody saw the sunshine.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Yeah. Everybody had a good year. Everybody let the hair down. Everybody pulled the socks up. Yeah. Everybody put the foot down. Oh yeah. 信息服务，温暖相伴。据气象北京消息，继北京顺义区和平谷区之后，密云区气象台也于今天早晨8:53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目前密云区穆家峪站累计降水量已经超过200毫米，预计当前到下午2点，强降水将持续，短时雨强较大。密云中部、南部地区会出现累计降水量200毫米的降水，请大家注意防范。北京市水务局和北京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目前，北京市东北部的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已经超过100毫米。根据气象预报，密云、怀柔地区将会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单点累计雨量将会达到100到130毫米。北京市水务局和北京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提示，预计今天白天到傍晚，北京市怀柔、密云、平谷区域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较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你愿意爱他，对他不离不弃，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直至死亡，你愿意吗？ 我愿意。 你要有耐心来照顾他，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你都愿意终身养他、爱惜他、安慰他、保护他，你愿意吗？ 我愿意。 小家伙，你愿意和你的主人生活在一起，忠诚于他们，无论他们贫穷、患病或者残疾，你都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带来欢笑和愉悦，你愿意吗？一时的惊喜，一生的承诺。 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 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好的，小段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咱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京郊带水系的这些个度假村呀、民宿啊，给大家请来的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京郊王王海春。来，海春哥跟大家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我们刚才好多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听听 FM 上也都留言了，列举了各种，还有说顺义鲜花港、大兴野生动物园、昌平十三陵， 这没看出来哪 大兴野生动物园也有水系吗？没记得有啊。 包括那个顺义的那个鲜花 港，鲜花 港 有 水 系吗？顺义有罗马湖，是不是 离那远着点呢？ 对对对，那个不知道啊。这些大家反正那个发出来了，我们就给大家念念。 这两天下雨啊，在家憋着难受，只要能玩的地儿都愿意， 哪儿都想去啊。然后咱们让海叔哥接着给说，刚才咱们说了金海湖边上那几个，咱们接着下一步往北边走一走。 别按顺义，因为我觉得按顺义这时间也来不及。 嗯。 然后我就说，就是比较有特点的，就是前日子我去过有一个地儿，然后我就感觉挺好，是在延庆的那个大庄河乡，就在那个莲花山山峰底下。哎呦，我觉得特别喜欢他们家民宿那窗户，那窗户正好是对着那个莲花山那个莲花峰，巨大的那种花岗岩就在你的眼前，哎，我觉得特别美。然后这个呢，为什么跟水有关系呢？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 房顶漏水， 不是。那我还能说呀？你会被青蛙叫声 震醒， 睡不着。 真的吗？ 因为他那民宿边上就是一条小溪 哦， 然后那里头一堆的 听取蛙声一片，就是这儿， 那叫掉在那个青蛙坑里了，那种感觉，蛤蟆坑里了。 这您还推荐？ 不是，那有人喜欢 齐声。 在北京，你能听见过青蛙叫吗？ 齐声演唱，东坝公园就有。 啊，你往那儿走，你睡觉都听得见吗？ 有在东坝公园里边露营的。 啊，反正我觉得他们那儿的生态环境特别好，包括晚上的时候，我在那儿好像弄个小烧烤什么之类的，然后旁边那个就挨着山边上嘛，就听着哗哗响。然后呢，我问那个女主人，我说这怎么回事？ 啊， 然后肯定是有野猪跑过去了。 野猪跑过去了， 对， 哦 啊，所以说我觉得这种环境就遍地蛙，听取蛙声一片嘛，就是吧，又能看见野猪什么的，而且又能看见那么漂亮的风景， 还能看见野猪。我觉得没有什么人期待这个事儿啊，海春哥，您要说看点青蛙舞的，听取蛙声一片，我们就忍了，而能看见野猪，看野猪还挺吓人的，好吗？ 你这不，我是真见过野猪啊， 我也见过， 我在那儿半夜里是没看见，我是在那个怀柔那顶头那个喇叭公园那边看见过一串野猪。 房山那儿也有好多呀， 遍地野猪，应该说现在北京。 对，哎，真的，现在新闻经常报，就是那个谁市民王先生开车走在房山的一个盘山路上，突然感觉右边保险杠撞上一什么东西，下车一看是一个野猪，仓皇逃跑了。原来有天敌，现在没天敌，好像他们降级了，是不是？原来还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呢。 不管那是降没降级啊，反正现在你要是对野猪有下手的话，你照样也会能进去的 啊。对对对，也别下手，离人远点儿，你知道吧？野猪是非常凶狠的动物，不是像咱们家里看着那小香猪，野猪可厉害了。我得考海春哥，过去有一词儿叫狼奔屎突，是不是？这屎就是野猪，知道吧？就是说那横行霸道，过去有好多人都是被野猪撞死的，就是在古代的时候。 野猪还真不，它撞能撞死啊，但是它更多的是咬。 对呀， 啊，咬死 它非常厉害。所以大家如果去郊区玩，看见有野猪，离得远一点。一般野生动物啊，轻易也不招惹人。 对， 它也怕你，大家就那个互相保持距离的，远远的观望一下，打个招呼就行了啊。 其实这个季节啊，你说进山的话，你说碰见野猪的机会不大，因为野猪比较灵，它往往就跑了。 对， 但是现在更多注意，尤其是雨季，注意蛇。 注意哦， 京郊的话，其实往山里头走，还是蛇还是比较多， 挺多的， 而且北京还是有一些毒蛇的。例如短尾蝮，啊，这时候就比较常见的。你要是真的不小心，我有好几次，就我觉得 就被咬了， 危险的。对呀，要不会这么活泼的，他这阵 白高兴了。 对，因为那种它像这蛇呢，它容易在那个石头缝里头。 哦， 在石头缝里，它那颜色呢，跟石头的颜色非常非常接近， 伪装 看得出来。啊，而且呢，这种蛇的就是 就是一旦你离它近了以后，它是有主动攻击的这种可能的。 哦哦哦！ 啊，我那次的话是真的，就是我是其实是想看的石头缝，顶上有一朵花，我想去开花看花去。 啊！ 结果我就余光看见有东西晃悠，我再一看，它那大三角脑袋好像离我可能也就半米了。 我的妈呀！ 然后我就赶紧往后退。 这就是告诉你，路边的野花不要采。是不是？只是蛇就给你唱一首。 所以说呢，就如果你要去京郊，如果你要真是进山的话，拿根棍子就打草惊蛇，这事儿还是非常非常有效的 啊！真的呀，他就跑了， 他就跑了，他不会主动去进攻你的。就是对于毒蛇来说，他那蛇毒很珍贵 哦， 他不轻易咬你的。 但是春哥，咱们说就这种，如果被蛇咬可怎么办呀？是那个村里头是不是都有这种应急的卫生所？ 村没有，村因为毒蛇没戏。你要说正常的草蛇咬一下也无所谓了啊、 嗯、 包括咱们常见的 草蛇咬一下无所谓。怎么？ 咱们常见的有 贴个创可贴接着走， 就北京地区常见的有一叫赤脸蛇的，然后也他们叫管叫也。 吃脸蛇，那 脸蛇， 我以为脸都能吃了。我说这蛇太厉害，多大个儿？ 像它的这种蛇呢，就是微毒，轻易咬一下，基本上没事儿，可能。但是像刚才说短尾蝮那种，你说在村里头不可能的。你号称山上有好多草药，但是你也不认识，你也不可能弄啊。首先一就是你怎么能，首先你要确认蛇是什么品种，但是最好别打死，你拍张照片。 它咬了我，它肯定在我胳膊上挂着呢嘛，是不是？ 不，它一定会就缩回来。它那是 它不是咬着不放的那种。 对，然后咬一口，然后你我觉得反正想办法，你要弄清楚是 拍照片。 你要来得及的话， 这太理想了吧，春哥？它咬我一口，我也肯定是哎呀，我这是拿手机留证据是吗？上派出所告他，它咬我。 因为你去了医院以后，医院要知道是什么蛇咬，他才能有相应的那个对症的血清 啊， 要不然他没法去给你去甄别。但是北京相对来说，好像一共就三种， 嗯 啊，基本上就哪几种，不是哪种就哪种 啊。三种 短尾蝮算是比较那个，就比较也那个毒性比较大的，啊，就大家比较小心。尤其是我觉得啊，就上午9:00啊，就是太阳刚出来什么，他有时候会。 他们喜欢晒太阳， 对，他晒林有时候会，就是在岩石上或者什么之类，他就会出现，所以千万要小心。哎，没什么，其实也没什么，知道习性了也没事儿。 我真是这么长时间，我当然我就去京郊也没有特别多啊，没有遇见过。海春哥因为走的比较多，遇见过，可能大多数的朋友在京郊住，也都没怎么遇见过蛇。 嗯。绝大部分人应该没见过，啊，但实际上现在京郊蛇，就我觉得真是好像感觉啊，比以前，可能咱们的环保各方面做得好了。 刚才您说那地儿肯定蛇不多，因为那么多青蛙，蛇不是应该吃青蛙吗？如果蛇特别多的话， 肯定有。 蛇特别多的话，青蛙就不会叫的你睡不着了。 青蛙多的地儿基本上都会有。 哦，这个民宿彻底的被海春哥毁掉了，是不是？晚上青蛙太吵睡不着觉， 有一些那什么， 周围还有蛇，是不是？ 那个是这样，就是说，然后他们家有一个特漂亮的一只大狗那个 怎么大狗能逮蛇是吗？ 一般情况下，只要有这种狗的地方，这些蛇乱七八东西都不会进的。 哦，真的 不会过，对，它都会那个避而远之的。 嗯 啊，所以这个如果你要自己在深山里头的话，带条狗上去还是挺好的。包括尤其是你进山什么的，它肯定第一个先发现蛇。你看不见的时候，它一定是能看见的。所以它能警告你。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大的好处啊。下一次进山的话， 住民宿要带狗，是不是？ 但是你得问清楚了，人家让不让你带，像我就是不带的。 现在那大多数就是您刚才说这几个让带吗？ 酒店几乎都不让带， 酒店不让带。 对，然后刚才我说那个关于 我要带，只能露营，是不是？ 可以 露营让带，在草坪上趴着。 那你看，你如果叫自己在那儿行了，如果边上全都是草，那什么也不 都是露营的。 对，那也不会让你带。你想想，那么多小朋友跑来跑去的，你弄一只狗在旁边拴着，还跑，你让不让你跑？ 怎么能拴着呢？在野外，就是让他来大自然跑一跑的，是一定要拴啊！现在那个出门带狗不拴绳犯法 啊， 是 啊，没错， 啊， 但是你要出去玩的话，我觉得你拴着，然后是。那没问题，或者你露营的地选择这个地儿正好没有别人， 哦， 那我觉得还好， 也可以啊，能够起个警戒作用，是不是？ 是 啊。 然后我觉得还有的话，你看前日子有一个我觉得新开的民宿，也不错，就在那个怀柔的那个响水湖下头一点，然后旁边也是有一个水系，然后我觉得里头小鱼啊小虾呀还都挺多啊，是在洞台村。 然后他那个叫景林民宿， 嗯 啊，我觉得他那会儿最大的特点是就是那大的树林子，还有他那有那个我觉得上百年的老栗子树， 嗯， 还有老核桃树， 嗯 啊，然后也有那个大草坪可以搭帐篷， 哦， 你要愿意的话都可以。 核桃现在可以吃了是不是？ 现在吃核桃 生的， 不是 青胡桃， 哎，现在是就是刚刚熟，就是还壳还没完全开呢， 嗯， 还是绿的呢， 对，对， 就是里头的芯儿刚刚变实。 嗯， 我是特爱吃， 我买了一批了已经。 那你肯定是把皮儿已经剥完了，那什么，就是光剩就外面。 我买的肯定不是咱北京的，是哪儿的？云南的还是哪儿的？就是我每年都买生核桃，就是它特脆，又脆又甜，嗯，特好吃，我可爱吃这个，比那干的我爱吃。 嗯，我也是，就是我，因为我小时候就住在那个石景山那边，挨着山八大处山底下， 嗯， 然后那边有好多核桃树，我们小时候都自己上山去摘核桃， 哦， 摘完核桃以后，想就是每次反正要摘完核桃干了坏事吃了这以后，一定能被发现的。 嗯，为什么？ 因为那个核桃皮，就那上面的青皮， 嗯， 你只要想给它弄掉，你把手上粘上了，好多天都掉不去 啊！真的呀， 一定是这样的。包括你，我们那时候那个想办法什么，就是找一小水溪，然后底下有石头那磨， 嗯， 给磨下就上来一层， 嗯 啊。但是那样的情况下，你手上都会是这种特别重的那种深黄色、黄褐色， 哦， 啊。然后砸开以后吃那个小白的那个包了外边那个黄皮儿， 怎么包那个皮儿？哎，春哥。你拿手一点一点抠， 就是真的就是拿手抠啊，那个 太没有智慧了。 哟，那你有什么？ 拿热水泡一下， 那谁回家还是到找开水去 啊？啊，行，你们不讲究，因为我今年买的这一批，我每年都买啊。往年的那一批我不用把那个皮抠了吧，它也不涩。今年这批特别涩，我就得把那个皮 干不干了的话肯定涩呀， 不涩。我往年。等改天我发现一批好的， 那你告诉 我给你买一批啊！ 我自己来，你告诉他哪有的就行。 不涩，一点都不涩， 嗯， 就是清甜， 嗯， 而且这个我觉得吃多少都不上火，它水分特别足，就跟大家就如果没吃过，就想象一下，你去餐厅里吃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香椿苗桃仁， 嗯， 就像那个那种脆的。 北京要吃核桃的话。哪儿都有啊，只要奔着石景山哪儿都有， 嗯， 但是一般认为是门头沟的核桃最好。 哦， 然后门头沟的话还有一颗核桃王。 核桃王。 核桃王就是号称是那个就是最老的一颗。 您种的京郊王种的核桃王。 是人家那个评出来的， 嗯， 就在那个门头沟那个清水镇， 嗯， 燕家台村啊，有一颗核桃王。 嗯， 然后但是有不服的。 哦， 昌平呢有 说我才是王， 对 啊， 昌平有一个那个马跑泉村， 嗯， 哦，那里头有一颗核桃树，这两颗核桃树我都去看去了， 都去过 啊，好像是比燕家台那个要更粗一点， 更粗 一点， 哦 啊，然后 他这个王是凭什么评的？是岁数大呀，还是那身体壮啊，还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岁数大这事儿啊，特别的 说不清楚， 对，说不清楚， 对不对？ 我觉得就更多是以粗壮 啊， 一般情况可能也是，就是哪个更粗一点，可能就相对来说。 真的，现在就这个树龄，真的太能忽悠了，是不是？你听我那年他们去云南，看见一棵古茶树，说第一年去这茶树还300年呢，到第二年同一棵树，说这棵树是800多年了，已经年年长。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京郊好多古树啊，就是现在大家对这个越来越重视，确实也挺好的。就是但是呢，我觉得是因为这个东西，可能大家对这个科学或者什么的也研判的，也是一步步在知识在涨。 嗯， 就像你说的，这树龄一直在变。 对， 反正我是觉得是 没谱， 而且变得都是越来越长，越来越长， 啊，真的。 啊，那包括咱们当时说北京最古老的那九老十八岔，其实以前的话，反正我看的年数最早是可能2000来年，现在3000多年了。 哦， 啊，然后这，但是我是认为应该是科技的越来越的发展。 这咱希望有那个正经的官方的部门啊，人家去给测，不是说3000年，咱认3000年。是现在有好多那个是旅游景点自己弄，或者说是村民自己家，他那。王海春他们家那3000年，凭什么我们家这比他还粗一手指，我们家这也5000年，是不是跟中华文化一样？ 比如说怀柔的话，大家都知道怀柔出那个不爱认出那个栗子， 嗯 啊，你看黄石城水长城里头，你要去过的话，有一棵被雷劈两半的一棵栗子树， 嗯， 然后它起了个名，那个，有一块碑写着栗王， 晴天霹雳，我以为这叫怎么我这名比他那好，栗王这的差， 改 是不是？ 然后写个栗子王，就是栗子树的王了 啊。 然后如果你要去不爱认。 人政府后面还有一棵栗子树， 哦，也叫栗子， 写一个牌， 栗子后 写的栗祖， 栗祖， 栗子的祖宗， 好， 我觉得就是，但是说明 大家已经进入了一个那个不讲道理的，只要是你说一个，我必须比你牛，是不 是？但 是 我认为这是好事， 嗯， 说明大家对古树重视了。 有， 以前根本就无所谓嘛，爱咋咋地嘛， 嗯 啊，但是现在都争 立祖， 对啊，我王也好，祖也好，后也好， 把这些树陷入了无聊的伦理梗当中， 那你才有乐趣啊！要不然的话去的话， 对对，大家有的时候啊，也不是为了较真儿，其实就是说完了以后，大家就跟咱们现在聊天似的。图一乐， 没错， 对吧？就是一说，哎，我们这好多年了，他那边我们这比他这厉害，就是大家互相吹吹牛，是不是？我觉得这挺正常的啊， 对，没错， 嗯。 所以说我觉得啊，就是这些东西，包括你去京郊玩，你说什么的，我觉得得讲点故事，去了以后得明白点事儿。 嗯， 啊，包括那个我一说就爱特说那些古村啊、古道啊、古寺庙啊，还有这些包括这些古城古树。 嗯， 其实你知道了以后，是你去玩的话，就不是傻玩了。 哦， 对啊，就是有故事的。 嗯， 啊，所以我觉得挺好。 嗯，哎，对，这是那个刚才我又说水系，又插出来，怎么又插到栗子了？这是实在太难，一直在一个主题里聊，我们就必须把海春哥救回来啊！然后有水系的民宿，咱们接着在刚才说了一个听取蛙声一片，有可能有蛇的地方啊，但大家也别担心，有狗帮大家都驱赶走了。就是晚上稍微，海春哥，你实话实说，吵不吵？有点吵。 多少有点吵，但是我觉得听着很舒服， 嗯，是吗？ 尤其是晚上那个， 哎，他是那个有规律的，大家比如说是一个同频的叫，还是杂乱的一直乱叫？ 我觉得好像不是太同频， 不是太同频， 不是太同频， 他们也不太团结，也没有人领导一下。 他们这种蛙呢，还真不是咱们在那个像咱们在城里或者哪儿能看郊区能看见的那种那个 蟾蜍，咱们都是癞蛤蟆啊， 咱们是一般看见的，应该叫那个侧褶蛙，应该叫黑斑侧褶蛙。 嗯， 然后他们那个呢，基本上都是林蛙， 嗯， 都是树上就是那个树林，就是那所谓树林的那个林蛙的， 嗯嗯嗯， 它相对比较瘦， 哦， 啊，但是那个声音也挺大的， 哦，反正就是。如果您睡眠不是特别好，嗯，选这个地儿的时候，这个是一个考虑的因素啊。就是如果说真影响您休息了，那肯定你要像我就去不了，因为晚上太吵的话，我可能睡不着，对吧？ 啊，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啊，你看，例如咱们住的地儿不一定非得 临河 水， 嗯， 但是你可以路过，或者从那边上能带着人顺便玩， 没事，海柱哥不用考虑我也不去。人家那去的睡眠都好着 呢。我是说啊，像例如像密云北庄镇， 嗯， 北庄镇那边有好多那个民宿，现在就也都挺好的， 嗯， 啊，那边有条河呢叫清水河， 嗯， 啊，那个我觉得就名气不大， 嗯， 但是水的那个特别好看，而且里头的那个就是小鱼小虾特别的丰富， 嗯， 然后那边的话可以像那边有像山里寒舍。啊，山里一居， 嗯， 啊，就是这种民宿也挺多的，但是它又不临，没有挨着，那我觉得可以在你去那儿住，在山里住，然后回来到水边玩，带着孩子们也都没问题， 嗯， 啊，还有像，我觉得像那个，房如果去房山的话，那个像那个黄山店村， 嗯， 黄山店村的话，那旁边也有一条水系，就奔破峰岭的， 嗯， 然后那儿的民宿就特别多，啊，什么桃叶谷。姥姥家呀， 嗯， 曼兰的四季呀， 嗯， 还有那个里边还有一个叫香水博物馆吧，那个民宿叫香邦什么的民宿， 嗯， 就里边还有一个专门各种香精啊，或者就是那个精油或者说那个， 哦， 那种香的那种味道的一些东西， 哦，明白了。 小博物馆在民宿里头，我觉得也挺好的。 嗯， 然后旁边这就是一条水系， 哦， 也挨着一条水系，但这条河叫什么名不知道，因为它不大。 嗯， 啊，但是让小孩玩足够了。 嗯， 啊，我觉得像这种地儿就挺好，就环境各方面也都不错。 嗯， 啊，如果房山当然最大的大家都知道的肯定是拒马河， 嗯， 啊，一直奔了就是 野三 坡 了啊， 嗯，啊，然后这条路上那我觉得民宿就特别多，然后如果说好点的酒店呢，应该是那个云泽山庄， 嗯， 啊，旁边还有一个叫西兰的兰溪的那个度假村， 嗯， 反正这个这一片我觉得都可以，也这水系也都挺大的， 嗯， 然后再有的话，反正像门头沟这边的话，就永定河， 嗯， 永定河这沿岸了。现在不过永定河呢，管理的比较严格，就是你可能很难进水，但是你可以看水， 我觉得现在的水跟就是几四五年前比，那我觉得不可同日而语。 嗯， 以前真的我觉得就是小溪流，也就水，就是说那石头恨不得满不过去， 啊， 偶尔有几个潭。现在真的有点跟汹涌的感觉，就是 真 的，我觉得 是今年。 是从去年开始，就是去年开始引水嘛， 啊， 当时从那个调山西那边往回调嘛， 啊， 从各种水库往下放水， 啊啊， 反正我觉得真的有那种配得上北京母亲河这几个字儿了， 啊啊 啊！以前的话，我觉得这小溪水怎么叫母亲河，喝两口没了， 啊， 啊！现在真的也是，我觉得还是比较宽阔，就是那种感受能出来了。 啊，我觉得这也不错，就是我是觉得大家，嗯，有当然有一部分人啊是希望亲密接触这个水。或者离得特别近，对，最好我住那边上小溪潺潺的，是吧？这感觉是这是一个感觉。有的人希望离它稍微远一点，远观就可以了，对吧？这也是不同的需求。 所以说，我觉得你说这个离水近，因为北京郊区啊，只要是三面环山嘛， 嗯， 然后水系众多，湖泊众多。啊，而且现在民宿也特别多，快村村有了。 嗯， 所以说那个你说想亲水，然后在家住宿，我觉得那简直可选的特别特别多。 嗯， 啊，像就没说永定河沿线的话，我觉得像那个有名的，像川底下村的川舍啊，黄岭西村的，有关民宿，还有那个创意乡居，还有百花山社。还有朗逸相居， 嗯， 现在还有一个银北系列的， 嗯， 就是这些民宿都特别多。然后你去永定河看，啊，或者说这种永定河上游也有一个清水河， 嗯， 就是那个寨塘水库那方向， 嗯， 也都没问题。 我们张家口的河也叫清水河， 啊，那清水河太多了。 我给您补充一个小知识，是不是？上次自小张家口之后，这次又在张家口给你找了一个清水河小知识， 对。 是不是 那个清水河？但我不知道在哪儿。但是反正从那边来的一个是白河，是张家口那边下来都比较重要的。 嗯， 还有一个也是那关顶水库，也是北京永定河上游。 嗯， 一个是叫洋河。 嗯， 一个就是那个著名的桑干河。 嗯， 洋河是应该是从那个张家口这边过来的。 我们那儿还有一地儿，这叫洋河南。 嗯，我以为要是洋河大区呢。 没有洋河南，我其实时不常的给京郊王，我得补充一点那个张家口的知识。我作为张家口王，是不是今天这个各种称王的比赛当中，我们也不能落后啊？张家口王给京郊王补充一点张家口的知识，以后京郊王慢慢就变成河北王，是不是京津冀王？ 京津冀啊，张家口我觉得真是挺好的，那边， 啊。 你像包括那个禹县啊， 嗯， 啊，包括飞狐峪啊，空中草原啊， 嗯， 包括那个泥河湾呀，啊， 哎， 那个桑园河，包括怀来， 嗯， 包括那个那皇帝城， 嗯， 啊，那鸡鸣驿，然后反正， 哎， 新保安什么的，嗯，这宣化古城， 真是， 那这一直到现在著名的那个奥运的冬奥的那个场地 啊，崇礼那边。 对啊，那个现在那个高铁都通了吧，那最后一站好像叫 太子城 啊，对，太子城， 真是还是有差距。不过刚才这一段已经不错了啊，一会儿就给你结账，没有白宣传啊。好，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跟大家也开玩笑也逗着，反正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嘛，马上要立秋了，夏天很快过去了啊，但是炎热可能还会持续一段，大家找一个临水的地方，带着小朋友啊，带着家人都去玩一玩，但是还是提醒大家一点啊，注意安全哈。 对对对， 好，今天的乐行经济就是这些了，我是孙涛，下期节目再见了。